像曾经的诺言，像飞花般吹散在风尘当中，而你就是一只找不到方向的蝴蝶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范晓萱，歌的名字叫《阳气》，括号缺阳版，我们来感受一下吧。让自己更舒服，也让对方更加自在啊！刚听过的歌曲来自范晓萱，《阳气》，不过他打了一个括号，叫“缺阳版”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All For One，《Icewell》。By the moon and the stars in the skies, and I swear, like the shadow that's by your side.The questions in your eyes, I know what's weighing on.

两两相望，辛晓琪这首歌婉转动听，唱出了人世间的恩怨情仇。人们能够在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故事，印证自己的爱情。它的作词人是厉曼婷，谱曲人是周世辉，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《领悟》当中。这首歌也是马景涛主演的电视剧《倚天屠龙记》的片尾曲，同时也是新加坡和中国联合拍摄的电视剧《情丝万缕》的片尾曲。接下来要听的歌，关喆演唱《想你的夜》。 你知道吗？没有你的日子，我有多想你。分手那天，我看着你走远，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，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，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。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，是我太自私了一点。如果爱可以重来，我会为你放弃一切。 想你的夜，

温岚演唱的《夏天的风》。还记得我在27岁的那年夏天哦，做出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，翘班去上海见老刘。老刘呢，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暗恋了4年的男孩子。他在工美系，我在化学系啊。他有艺术家的气质，高高大大的，他有一头飘逸的长发啊，长得有点像郑钧，帅帅的，酷酷的。可是他不羁的眼神当中，我又能够读出温柔和善意在。那他完全不知道有我这样的一个暗恋者，那我是一个很孤独的、很可怜的小朋友啊。那时候，学工科的女生，那我又是中性打扮啊，常常都是卡其色短裤、白球鞋，完全吸引不了男生的目光嘛。因为喜欢他、暗恋他，于是连同他身边那个喜欢扎着五颜六色辫子的活蹦乱跳的女朋友，我一样的是有崇敬之情啊。我会觉得没有必要打扰啊，只要默默的祝福就很好。他们很般配。4年之后，他去了上海，我在南昌，他也没有跟那个女生在一起了。那机缘巧合的是，他竟然认识我了，知道有我这样的一个暗恋者，而且还是喜欢上我了啊。那明显，上海之行之后呢，我能够感觉到他还更加的重视我们之间的这份感情啊。而那个时候的我不太听话，不太懂事，做出了一些让他不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事情，于是后来我失去了他。对于在生命当中这样一个曾经保护过我、真心诚意爱过我的人，每次提到他的名字老刘，他的样子浮现在我面前，我就会想到他很温柔的表情，他说话的黏黏的语气。去了上海之后，他已经不太能够说南昌话了啊，总是有上海男人的那种发音啊，软软的，更加温柔。我觉得这份感觉啊，这份暖暖的亲人一般的感觉，不是笔写在纸上，而是手刻在心里，风吹不会四散，反而越发坚定的。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，为了这个美梦，我们付出这代价。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故事， 就像煮咖啡，时间越长越香浓。